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一章魁地奇比赛第26集。 进入十一月后，天气变得非常寒冷，学校周围的大山上灰蒙蒙的，覆盖着冰雪，湖面像淬火缸一样又冷又硬。每天早晨地面都有霜冻，从楼上的窗口可以看见海格，他全身裹在长长的鼹鼠皮大衣里，戴着兔毛皮手套，穿着巨大的海狸毛皮靴子，在魁地奇球场上给飞天扫帚除霜。魁地奇赛季开始了，哈利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，星期六就要参加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比赛了，是格兰芬多队对斯莱特林队。如果格兰芬多队赢了，他们在学院杯冠军赛的名次就会升到第二名。几乎没有人看见过哈利打魁地奇，因为伍德决定对哈利参赛的事严加保密，要把他作为他们队的一个秘密武器。但是哈利要担当找球手的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，结果有人对他说他会打得很棒，也有人对他说到时候他们要举着床垫在下面跟着他跑，防止他摔下来。哈利不知道哪种说法更糟糕。说起来真是幸运，哈利现在有了赫敏这样一位朋友，如果没有赫敏，他真不知道怎么完成那么多家庭作业，因为伍德强迫他们抓紧每分钟训练魁地奇。赫敏还借给他一本神奇的魁地奇球，他发现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趣。哈利得知魁地奇比赛有700种犯规的行为，而他们都出现在1473年的一场世界杯比赛中。找球手通常是个头最小速度最快的选手，最严重的魁地奇事故似乎都发生在他们身上。尽管魁地奇比赛时很少有人死亡，但据说曾有裁判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几个月后才出现在撒哈拉沙漠。自从哈利和罗恩把赫敏从庞大的巨怪手里救出来后，他对于违反校规便不那么在意了，这就使他变得可爱多了。哈利参加魁地奇比赛的前一天，他们三人趁课间休息的时候来到外面寒冷的院子里，赫敏用魔法为他们变出了一捧明亮的蓝色火焰，可以放在一只果酱罐里随身携带。他们站在那里背对火焰取暖，这时斯内普从院子里穿过，哈利一眼就注意到斯内普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靠得更拢一些，想挡住火焰不让斯内普看见，他们知道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。不幸的是，他们脸上那种心虚的表情吸引了斯内普的视线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。他没有看见火焰，但似乎在寻找一个理由，不管怎么说都要训他们一顿。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，波特？ 是神奇的魁地奇球，哈利给他看。 图书馆的书是不许带出学校的， 斯内普说。 把它给我，格兰芬多被扣五分。 他临时编了个规定。 哈利看着斯内普一瘸一拐地走远，愤愤不平地咕哝道：“ 不知道他的腿怎么了？”“ 不知道，但我希望他疼得够呛。” 罗恩幸灾乐祸地说。那天晚上，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闹哄哄的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起坐在一扇窗户旁边。赫敏正在检查哈利和罗恩的魔咒课作业，他坚决不让他们抄他的作业。 那样你们能学到什么呢？ 但是请他检查一遍之后，他们总能得到正确的答案。哈利感到不安，他想把神奇的魁地奇球要回来，使自己的神经放松一下，不要老想着明天的比赛。他为什么要害怕斯内普呢？于是他站起来对罗恩和赫敏说，他要去问问斯内普能不能把书还给他。 换了我才不去呢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。但是哈利有了一个主意， 如果旁边有其他老师听着，斯内普便不会拒绝他。他下楼来到教工休息室，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回答。他又敲了敲，还是没动静。没准斯内普把书留在里面了，值得试一试。他把门推开一道缝，朝里面望去，眼前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。房间里只有斯内普和费尔奇两个人，斯内普把他的长袍撩到了膝盖以上，他的一条腿鲜血淋漓，血肉模糊，费尔奇正在把绷带递给他。 该死的东西， 只听斯内普说， 你怎么可能同时盯住三个脑袋呢？ 哈利正要轻轻把门关上，可是 波特， 斯内普赶紧放下长袍挡住他的伤腿，他气得脸都歪了。哈利喘不过气来， 我想知道能不能拿回我的书。 滚出去，出去！ 哈利不等斯内普给格兰芬多扣分，就赶紧离开了。他一路狂奔着上了楼。 书拿到了吗？ 哈利回到罗恩和赫敏身边时，罗恩问道：“ 怎么回事？” 哈利压低声音，把刚才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。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 最后他屏住呼吸说道， 万圣节前夕，他想从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身边通过，当时我们看见他时，他正要往那里去，他在寻找大狗看守的那件东西。我敢用我的飞天扫帚打赌，是他放那头巨怪进来的，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。 赫敏的眼睛睁得圆圆的。 不，他不会的， 他说， 我知道他不太好，但他绝不会去偷邓布利多严加保管的东西。 说老实话，赫敏，你总认为所有的老师都是圣人。 罗恩很不客气地说， 我同意哈利的话，我认为斯内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可是他在寻找什么呢？那条大狗在看守什么呢？ 哈利上床时脑子里还嗡嗡地想着这个问题。纳威发出了响亮的鼾声，哈利却久久无法入睡。他想排除杂念，他需要睡觉，必须睡觉。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参加他的第一场魁地奇比赛了。但是刚才他看见斯内普的腿时，斯内普脸上的表情总令他难以忘记。第二天一早，天气晴朗而寒冷，餐厅里弥漫着烤香肠的诱人气味，每个人都在期待一场精彩的魁地奇比赛，兴高采烈地聊个不停。 你必须吃几口早饭。 我什么也不想吃。 吃一点烤面包吧， 赫敏哄劝道。 我不饿。 哈利的感觉糟透了，再过一个小时他就要走向赛场了。 哈利，你需要保持旺盛的体力， 西莫·费尼甘说， 找球手总是对方重点防范的人。 谢谢你，西莫， 哈利说，看着西莫往香肠上涂抹厚厚的番茄酱。到了11点钟，似乎全校师生都来到了魁地奇球场周围的看台上，许多学生还带了双筒望远镜，座位简直被升到了半空，但有时仍然难以看清比赛情况。罗恩和赫敏来到最高一排，加入纳威、西莫和西汉姆足球队球迷迪安的行列。为了给哈利一个惊喜，他们用一条被小老鼠斑斑弄脏的床单绘制了一条巨大的横幅，上面写着波特必胜。擅长绘画的迪安还在下面画了一头很大的格兰芬多狮子。然后赫敏施了一个巧妙的魔法，让横幅上的颜料闪烁不同的色彩。与此同时，在更衣室里，哈利和其他队员正在换上深红色的魁地奇队袍，斯莱特林队穿的是绿色衣服。伍德清了清嗓子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 好了，小伙子们， 他说。 还有姑娘们， 追求手安吉丽娜·约翰逊说。 还有姑娘们， 伍德赞同道。 是时候了，这个重要的时刻。 弗雷德·维斯莱说， 我们大家一直在等待的时刻。 乔治说， 奥利弗的讲话我们已经记得烂熟。 弗雷德对哈利说， 我们去年就在队里。 闭嘴你们两个。 伍德说， 这是格兰芬多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一支队伍，我们会赢的，我知道。 他狠狠地瞪着大家，似乎在说， 要不够你们受的。 好了，时间到了，祝大家好运。 哈利跟着弗雷德和乔治走出更衣室，然后走向欢呼鼎沸的球场。他希望自己的膝盖不要发软。霍奇女士做裁判，她站在球场中央，手里拿着她的飞天扫帚，等待着双方队员。 听着，我希望大家都公平诚实地参加比赛。 队员们一聚拢到他身边，他就说道。哈利注意到，他的这句话似乎是专门针对斯莱特林队的队长，五年级学生马库斯·弗林特说的。哈利觉得马库斯看上去似乎有几分巨怪的血统。哈利从眼角看见了那条高高飘扬的横幅，在人群上方闪耀着波特必胜的字样，他的心顿时欢跳起来，他觉得有了勇气。 请大家骑上飞天扫帚。 哈利跨上他的光轮2000，霍奇女士使劲吹响了他的银哨。十五把飞天扫帚腾空而起，高高的升上天空，比赛开始了。 鬼飞球立刻被格兰芬多的安吉丽娜·约翰逊抢到了。那姑娘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追球手，而且长得也很迷人。 乔丹， 对不起，教授。 李乔丹是维斯莱孪生兄弟的朋友，他正在麦格教授的密切监视下担任比赛的解说员。 他在上面真是一路飞奔，一个漂亮的传球给了艾利亚斯·宾内特。他是奥利弗·伍德慧眼发现的人才，去年还只是个替补队员。球又传给了约翰逊，然后糟糕，斯莱特林队把鬼飞球抢去了。斯莱特林队的队长马库斯·弗林特得到了鬼飞球，飞奔而去。弗林特在上面像鹰一样飞翔，他要得分了。没有，格兰芬多队的守门员伍德一个漂亮的动作把球断掉了。现在是格兰芬多队拿球，那是格兰芬多队的追球手凯蒂·贝尔在球场上空，在弗林特周围敏捷地冲来冲去。哎呀，那一定很疼，被一只游走球击中了后脑勺。鬼飞球被斯莱特林队抢断，那是苏联普赛飞快地朝球门冲冲去，但是他被另一只游走球打倒了。游走球被弗雷德或者乔治·梅森连拨到一边，那两个双胞胎实在难以分清。格兰芬多队的进球手干得真漂亮，约翰逊又夺回了鬼飞球，前面没有阻力，他拼命飞奔，真像是飞一样，躲开一只游走球，球门柱就在前面。加油安吉丽娜，守门员布兰奇俯冲过来又过了，格兰芬多队得分。 格兰芬多们的欢呼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，其中还夹杂着斯莱特林们的怒吼和呻吟。